他面对着菱花云奔腾那云那边上带着鲜花花枝招展呐、啊，他是强叔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呀，身披着蓑衣，下穿水裤啊，足下蹬着草鞋，望跨藤边倒斜着牛背，头横转低腿，吹得是自在笑。 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

七雄混战，乱纷纷，黎民苦叹。那强秦蓄意吞并，侵扰邻邦，拼起战。 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世事不相容，因此放粮。渔夫说明智之人皆能够通权达变，你何不审时度势，随遇而安？屈原说不必矫情，岂容不定，君不见先臣不让，出水的百灵。渔夫说乱世争凶，风云变幻，你何不那责明主路中原？屈原说权势功名与我如浮云一片，我甘心以故土老死于权。老渔夫是频频颔首，浩然长叹，拱手作别，酒言欢在看也见，眼望渔人蹒跚去远，更惹起邱大夫他心底的波澜。到晚来月照茅庐，青灯如豆，数十载的风云就涌上了笔端。面对着生我的山丘，育我的流水，屈原把满腹忠勇取，一腔悲愤。 高阶戏。见朕不便。灰之芬芳心，为我偏远，探朝政之荒迷心，涉蜀为患爱民，生之凋敝心，披荆好汉，敛邦之壮志心，荒兰里 我心留恋，去大夫慷慨悲歌，牵动了肺腑，情愫情怀他情不尽，又听得漫山遍野浪荡的灾民，扶老携幼离乡背井一片，嚎啕动地惊天，原来是屈原放起义，狡诈多端，扣押楚军，吞死怀王，烧杀抢掠，楚国遍地起烽烟。屈大夫闻此讯，目眦紧裂，须发皆张扬，天悲鸣声凄厉，满天宫阴云四合，漆黑如墨，昏昏暗暗，闷闷沉沉，日月如晦风。多少不平事，大地你茫茫大块，万物滋荣，却为何沉睡如泥，默默无言。日月呀，你灿烂辉煌，明察秋毫怎不见，冠冕之下暗隐杀机，袖里藏刀口蜜壶无间，雷电啊人，邪恶之主，谄媚之徒，贪婪之辈，一举全歼，眼睁睁广阔疆土，横遭践踏，无辜百姓痛苦流离，高怀壮志难继立，我屈原宁负相留，葬身于府，永存节操一缕，忠魂伴河山，端午日他怀抱巨石，在汨罗江 好，听众朋友欣赏了刘秀梅老师演唱的这段单弦《山河泪》，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